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亚洲战略中心负责人最近指出，朝鲜的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举路线发挥实际作用。尽管施加种种制裁和压力，但朝鲜还是拥有了强大的核遏制力，还在经济建设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。他强调，用制裁不能解决朝鲜问题，尤其迫使朝鲜让步是不成话的。